彩色的梦，你忘了告诉我风是什么颜色， 这是来自于赵咏华和李正帆所演唱的《风的颜色》，光从歌曲的旋律当中你都感觉到那是一个极其浪漫的画面。不过在这个时间，我想推荐给你的是一本很感动的书，来自于卡勒德·胡赛尼所写的《追风筝的人》。这本小说是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个生在美国的阿富汗移民男孩童年的往事和他成年之后对儿时过错的心灵救赎的过程。有空倒不妨找来看一看，但是我想提醒各位，这是一个可能你看了之后会心酸会流泪的故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风筝》。 我不要将你多帮助一秒，我也只 经风里了，天上的风筝哪儿去了？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风筝。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你，不管是生活在哪里，应该小时候都有接触过风筝，而且可能你放得很棒。那放风筝的时候注意什么样的事项，各位是否都会注意到这些细节呢？反正我放风筝第一次就受过伤，不是跑摔倒，而是因为自己没有带一些特殊的防护工具，那个线就在手上勒，最后勒出了一条口子。所以在这样的时间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打算在这样的季节出去放风筝的朋友，可以准备一点点适当专业的工具，做一下自我保护。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黄歌选风筝。 我说我真傻，我像那个放风筝的娃娃，更不该拴他还要放他，留一线断了的美丽。 我说我走了，就像那个断了线的风筝，随着那风儿飘呀，留给属于你的天地。 说傻你不傻，就是那个放风筝的娃娃，岂不该做他还要守他，留下手里那个弦歌吧。 说走我没走，丢不下你手里那个弦歌吧。飞去的风筝啊，吹过的风，个个还在你的心里头。 风筝飞呀风筝飞呀风筝，它会飞到哪里？飞到东呀飞到西呀，我们的风筝会落在哪里？风筝飞呀风筝飞呀风筝的弦儿它还在这里，飞得高呀飞得低呀，收起那弦儿它回到手里。 的风筝随着那风儿飘呀，留给属于你的天地。 风筝飞呀风筝飞呀风筝，它会飞到哪里？飞到东呀飞到西呀，我们的风筝会落在哪里？风筝飞呀风筝飞呀风筝的弦儿它还在这里，飞得高呀飞得低呀，收起那弦儿它回到手里。风筝飞呀风筝飞呀风筝，它会飞到哪里？飞到东呀飞到西呀，我们的风筝会落在哪里？风筝飞呀风筝飞呀风筝的弦儿它还在这里，飞得高呀飞得低呀，收起那弦儿它回到手里。 这是来自于黄格选择演唱的《风筝》，一听这歌曲的旋律就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那在这样古色古香的情绪当中，我想跟你简单的来研究一下风筝的起源。风筝起源咱们中国始于春秋时期，至今呢大概已经有2000余年的历史。相传墨子为木摇，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到了南北朝时，风筝开始成为传递信息的工具。从隋唐开始，由于造纸业的发达，民间开始用纸来裱糊风筝。到了宋朝，放风筝成为人们喜欢的户外活动。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当中就有写到，清明时节人们到郊外放风鸢，日暮方归，鸢指的就是风筝。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苏汉成的《百子图》里面都有放风筝的生动景象。如今咱们中国放风筝的活动在对外文化交流、加强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发展经济和旅游事业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风筝是世界上最早的轻于空气的飞行器，本质上风筝的飞行原理和现代飞机很相似，绳子的拉力使其与空气产生相对的运动，从而获得向上的升力。在一些国家的博物馆当中，至今还展示着咱们中国的风筝。比如说美国国家博物馆当中就有一块牌子醒目地写着，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是中国的风筝和火箭。英国博物馆也把中国的风筝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据史料记载，中国的风筝大约在14世纪就传入到了欧洲，这对后来的滑翔机和飞机的发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好了，风筝的来由和风筝的发展，相信各位简单的已经了解过了。但是我还是觉得，风筝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带给我们的应该是欢乐，应该是美好的记忆。 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所以我想先教你手中却也不敢飞得太远。不管我随着风飞翔到云间，我希望你能看得见，就算我偶尔会贪玩迷了路，也知道你在等着我。我是一个贪玩又自由的风筝，每天都会让你担忧。如果有一天迷失风中，要如何回到你身边？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所以我会在乌云来时轻轻地落在你怀中。在天空，如果有一天扯断了线，你是否会来寻找我？如果有一天迷失风中，带我回到你的怀中。知道你是个 心的小孩子，所以我在飞翔的时候却也不敢飞得太远。

每天这个时间，我希望各位能够放慢脚步，跟我在音乐当中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自己的心情想要分享，你可以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这样我们通过网络也可以保持联系。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关注音乐关键词风筝，来听蔡琴所演唱的风筝。 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风筝》，出自于那部电视剧的片尾曲，那部电视剧的名字叫做《橘子红了》。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都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虽然情节相对来说比较昏暗，但是你却觉得有一种揪心的抓住你，想要一集一集往下看。从头到尾，这部电视剧当中好像没有一个坏人，却最终都输给了命运。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因为爱，大妈爱老爷，老爷爱秀禾，那么多的爱阴差阳错，苦了相爱的秀禾和耀辉。剧中的他们不是不爱，而是不能爱。可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拥有那么多的自由空间，又有几个可以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去爱一个人呢？我们在浪费的是一种权利，对他俩来说是何等的奢侈。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网络当中我看到一位网友说，看完这部电视剧，我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他故事的开头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想拿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风筝，母亲在那大雨滂沱的夜晚离开了我，她在离开时对我说，放风筝，倘若风筝飞了，幸福就会来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黄磊的橘子红了。 院子来了一群雀鸟做客，挂满橘子的手于是活了。刚下山的夕阳把影子拉长了，门口手上拎着行李是要走了，还是做过的梦都不算了，眼睁睁望着你，我却不敢开口，我没勇气要求。这忧啊，这愁啊，这爱呀，这债呀，混在我脑海，一瞬间承载。你是哭呢，笑呢，悲呢，喜呢，你这样掩埋，别叫我去猜。这盼啊，这等啊，这去啊，这来啊，这欢喜悲哀还不够精彩。我是梦啊，醒啊，问啊，闷啊，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

这是来自于玄子所演唱的《风筝》。我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跟各位说过，就是放风筝可能每一个人都玩过，可是我自己的教训就是没有做太多的一些措施保护，所以呢就是把自己的手上勒出了一道口子。在这样的时间也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好朋友，放风筝最好配置多一点专业的一些器材，以免自己受伤。另外跑起来的时候也要注意脚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林忆莲相对来说比较欢快的一首歌《风筝》。 想象是一个梦，漂流在一瞬间，会发现时间在改变，透明的空气里回不去忽远忽近和我的从前，还能够看见自己，在所有记忆里，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直到永远。不再眷恋爱的疯狂，伤会有几分，习惯了一个人，从未忘记美好的天真。幸福能停多久，忧伤只有几分，纵然是心动，也不曾改变寂寞的灵魂，温柔在蔓延，打开门，我和我的心好像风筝。 风筝，在这样的歌声当中，闭上眼睛想到了很多自己当年在春天或者是秋天，哎，天气极好的时候放风筝的一些场景。不晓得现在的你是否也有一种冲动，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带上自己的爱人到郊外走一走，然后放上一下风筝，我们相互追逐，相互嬉闹一把。或许童年的美好记忆会在这样的旋律和这样的放风筝的活动当中让我们再次感受一下。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